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陈琳的不想骗自己在这一首歌当中也是首次的展示了他的创作才华了，参与到了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主打歌曲。另外呢，这一首歌还是他跟曲世聪以及方文山三个人一起来完成的。接下来这首歌呢，听完之后你应该会把它归为神曲一类的吧，这是来自于白凯南的燃烧吧蔬菜，也是动画片燃烧吧蔬菜当中的主题曲哦。 各有所爱，请 所有快乐的蔬菜，让整个世界全都喝开怀。 燃烧吧蔬菜，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象到白凯南那个跳动的眉毛还有小小的眼睛吗？其实这也是一款很有意思的游戏。另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脑补的是在广场上面大妈们跳舞的样子，很适合跳广场舞哦，这个节奏。那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呢，这是张惠妹的歌，叫做你在看我吗，是她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而这一张专辑呢也很有特色，上半部分呢是略带那种诡异色彩的，然后下半部分呢营造出来的又是一种张狂还有霸气。 三点钟方向，谁在偷偷的眺望，掩饰着渴望，漫不经心的伪装，眼神的游荡，竟然自然自由如的偷偷打量，眼角的余光和你对上，你有点紧张。你在看我吗？你在看我吗？你在看我吗？我一定要上。

点歌，这是谢霆锋的歌，由谢明佑作词，而作曲呢就是谢霆锋本人。其实毋庸置疑的是，谢霆锋这三个字啊，应该是一个不可磨灭的时代的记号吧。你看他的衣着，还有他当时的音乐，以及他在娱乐圈的相处方式等等，都是那个时代酷的精准体现哦。而现在呢，他却是一个成熟的厨子，或者说成熟的老板吧。OK， 小娟的音乐盒接下来听到的是徐佳莹的《大雨将至》，这是电视剧《女医明妃传》当中的主题曲。将至，这其实是徐佳莹首次的演唱内地电视剧的主题曲，而且啊，第一次呢就挑战的是古装大戏哦。继续来听陈柏霖的《我不会喜欢你》，这也是台湾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当中的插曲。这首歌呢，其实陈柏霖也参与到了作曲当中。他的歌词呢，看上去好像很简单，但是却蕴含了哲理。

是张德兰演唱的《春光美》，很婉转动人的旋律啊。还记得当时呢，是在86年他参加了央视的春晚之后呢，就很多人都聚在一起谈论着张德兰啊，说他可爱的圆脸啊，还有甜甜的笑容啊，包括他美妙的嗓子，都成为大家谈论的话题。总之呢，那一年春晚的最大亮点应该是非他莫属了吧。OK， 小军的音乐盒今天来到了最后一首歌，吴宗宪的《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用这一首歌来送给哥哥好了，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好了，今天小军的音乐盒就是这样了，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人生寒暑有几何，有缘才聚首，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悲喜共尝过。春去秋来不可留，他日梦温柔，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牵着我的手。能不能再回到一开始，和你相识那一刻，能不能再轻轻一起唱我们爱的歌。就还是要远游，泪眼相对流，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伴我共度过。 Thank you.